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02章，自己的侄女生死未明，那个年纪大的女人亦都找不住了，一番交代落嚟，估计可能都冇点呃我哋嘅。眼下嘅情况，想要知道点样过桥，桥上边究竟发生咗咩事，睇嚟就真係要我哋自己行一次。我哋一行人再加上姓任嘅一共有七个，如果同时上桥嘅话，呢条玉桥就肯定无法承受嘅。咁睇嚟仲要一个一个去先得。在这条玉桥上边可能还会有些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去探明情况的必然要扣回两道散手先得。我心里边虽然呢就想去探一探的，但是又怕住会被那个众子纠缠，想来想去最合适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就是冯鬼手，因为他身上边有水牛角是个宝贝，另一个唔使讲就係吕叔啦，佢有一柄钢刀，估计呢一般嘅怨众子啊、幽灵啊咁样都唔敢行近。佢呢两个人都几挑通眼眉嘅，唔等开口，冯鬼手就攞住个水牛角讲：我先上去睇睇，如果有意外以号角为令。讲完我哋就约定咗几个暗号，冯鬼手就放低咗装备包，轻装就上阵啦。佢就只係带咗个水牛角同埋一把冷兵器，就走上咗呢条狭隘嘅玉桥。佢嘅身形越嚟越高，越行越远，直到睇唔到人影。我哋其他嘅人就留喺个原地里面，不约而同都咁竖起只耳仔，等待住冯鬼手嘅信号。一阵间之后，竟然听到咗悠扬嘅号角声，只系一瞬间就消失咗。呢一个等我哋几个人都不禁大喜，但系又觉得奇怪，因为呢个声音咁短促悠扬，系我哋预先约起嚟嘅安全信号啊！亦都系讲玉桥上边系冇危险，甚至可能连瀑布都唔存在。不过奇怪的是，如果没有危险，那任灵究竟有什么回事呢？冯鬼手吹完个暗号之后，再都见不到他的踪影了。我们几个人心里面有些迟疑，一时之间都没敢上前去。豆腐对着黑暗那里说：喂，老冯，是不是真的没事啊？他的叫声在个空间里面被放大了，显得好清晰。按照道理来讲，冯鬼手应该能够听见的，但是他又没有用语言去回应我们，只是又一次吹响了安全信号，示意我们过去。顾文文微微地皱一皱眉头讲：可能真的没什么事，或者会不会是我们多心了呢？吕叔的神色依旧平静温柔，他慢慢地说：不如我先上去看看什么情况呢？一阵间不理安全定是危险，我都会回来的。他说完就提着钢刀走上了玉桥之上。这个星玉的质地是很坚硬的，虽然承载了这个冯鬼手和吕叔两个人，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各企一头的话，重量平均，估计亦都没有什么碎裂的迹象。吕叔就安心地行上了玉桥了。冇几耐，吕叔就在另一边黑暗的地方叫，他叫我们依次地行过去，玉桥很安全，而且根本上没有什么薄保。但是比较奇怪的是，他冇按照之前嘅约定，无论系咪安全，都会翻嚟报信。我心谂，唔通玉桥后边有乜嘢嘢，等佢哋冇办法行开？呢样嘢一定系冇危险， 但是又等佢哋两个人唔舍得离开，唔通系金棺？我心头一郁，即刻就讲：我先上去，走到顶嘅话，我就同你哋打暗号，你哋一个一个嚟，一次性唔能够上太多人噶，彼此之间呢仲要拉开距离。豆腐三个人合咗下头，我就攞住个手枪啊上咗玉桥。呢条桥就好窄，企喺个桥上边，向两边一睇，都系黑蒙蒙嘅深渊。如果真系心里边嘅素质唔好嘅话，喺个桥上边只脚一震，好容易就会失去平衡啊，滑落去深渊入边。呢一个深渊虽然系漆黑唔见底，但系按照任家人嘅讲法，下边系一个龙蛇屈，跌咗落去一定跌死，而且就算系跌唔死啊，都会俾啲龙蛇撕咬，咁啊真系生不如死啦。我嘅心理素质啊仲算可以嘅，冇几耐我就行到咗拱形嘅桥顶，只见玉桥嘅另一边走势系比较平缓嘅，亦都冇睇见咩飞薄。玉桥嘅尽头有两团光，应该就系吕叔佢哋两个啦。睇起嚟好似比较安稳，亦都冇咩危险。于是我就对住豆腐三个人叫，示意佢哋可以一个一个上桥。紧接住我就向吕叔佢哋两个人行过去啦。随住距离越行越近，玉桥嘅尽头显然出现咗一个巨大嘅红色影子。我起初仲以为系嗰个咁嘅红衣院众子，即时吓咗我一跳。哎呀，差啲就跣咗落去。不过仔细一睇，原来系一尊巨大嘅塑像。呢一个塑像足足有十七八米咁高。吕叔两个人企喺佢前边，就好似两个小朋友咁。呢个时候，嗰两个人背对住我，似乎喺度睇緊啲咩嘢，好专心。我一开始就睇唔清嗰个塑像究竟係咩造型，随住个灯光聚集，佢部分嘅特征就显现咗出嚟啦。我一睇，心里面即时打咗个突，升起一种不祥嘅预感。我哋嘅前方呢一个巨大嘅塑像面对住玉桥，背靠住石山，成身隐隐发红。佢啲材质呢就好似系石又唔似石，似金又唔似金。如果猜得冇错嘅话，应该就系用金晶嚟铸造嘅。石像呢就盘起隻脚咁坐住，一隻脚就踩住地下，一隻脚就屈住。坐喺下边嘅系一只古灵古怪嘅神兽，石像嘅两只手，一只手就结住个手印，另一只手就攞住个降魔杖，咁显然系一尊地藏王菩萨嘅宝像。佢身下边坐住嘅就系神兽谛听。因为呢个塑像都几高大，所以菩萨嘅面部表情我哋冇办法睇清，若莫只能够睇到一个戴住宝冠嘅头嘅轮廓。其实我唔信佛嘅，但系关于地藏王菩萨呢，就只系知道一啲嘅啫。关于佢最出名嘅嗰一句就系、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据说地藏王菩萨唔好似其他佛一样身处喺西方嘅极乐世界，佢嘅住地就系喺呢个地府入边，因为佢发下咗宏愿系要度化众生，超度恶鬼，因此就俾世人所尊崇。就系、是、由于佢立下咗宏愿，话如果地狱仲有鬼嘅话，佢就唔成佛咁嘅，因此地藏王菩萨呢就冇列位佛陀，佢就係列位做菩萨啫。喺佛教嘅等级制度里面，佛係最高嘅境界，菩萨就其次。世间嘅人都係为咗己利奔波劳碌，或者损人利己，而地藏王菩萨就係损己利人， 怀疑嘅就系超度地狱里边嘅恶鬼，常住喺地府，舍去咗成佛嘅机会。而家佢就身居菩萨位，亦都广受烟火，更加俾一啲文人咧就写咗入书里边去传颂。呢位菩萨虽然系胸怀广阔，但系呢个地方里边见到佢，就不由得等我心里边一惊。我估计吕叔两个人亦都系俾呢一尊地藏王像吓到咗，原因无他嘅，因为地藏王菩萨系度化恶鬼嘅，镇压地狱嘅事迹啊广为流传，因此可以讲邪魔恶鬼嘅黑星。民间有唔少嘅地方，如果嗰一笪地方系唔干净，啲人就鍾意依照嘅地势呢就起一个小神龛。呢、这、一个神龛里面供奉嘅唔系土地爷，亦都唔系观世音菩萨，佢供奉嘅就系度化恶鬼嘅地藏王菩萨。咁大嘅一尊石像唔喺个寺庙里面接受供奉，点解会喺几十米嘅地下陵墓里面呢？总唔至于嚟呢度系为咗超度恶鬼啩？当初皇帝周围去挖金脉寻找金晶，莫非就系为咗铸造呢一尊地藏王菩萨？咁大费周章，将呢一个度化恶鬼、镇压邪祟嘅菩萨放喺呢一度，唔通嗰个格格尔公主真系有啲乜嘢嘢咁鬼邪？我喺度咁样谂住嘅时候，嗰、那个姓任嘅女人呢就已经当先就过咗嚟啦。豆腐啊，可能惊佢走佬啊，所以啊等佢先上桥，跟住就系豆腐、顾文文啊最后一个，我哋仲未睇见佢哋嘅人影。我哋一到呢度都不约而同咁俾呢一尊巨大嘅地藏王菩萨像啊吸引住，心中啊难免喺度胡思乱想。最引人注目嘅就系除咗嗰个地藏王菩萨之外，喺佢只脚上边放住一个棺椁。呢一个系一个石角嚟嘅，四四方方，就放置喺地藏王菩萨嘅脚上边。石角嘅造型啊好大，但系咧同呢个巨大嘅菩萨像放埋一齐，所以佢哋显得冇咁醒目，因此我哋都一开始都冇注意到。不过如果想要行近去摸呢个石角，咁就要从地藏王菩萨只脚上边爬过去先得。呢、这个时候吕叔佢哋两个都回过神嚟，冯鬼手就感叹咁讲，呢、这个真系一件神器，可惜啊。豆腐唔清楚冯鬼手呢句话系咩意思啊，我就明白啦。皆因呢一个地藏王菩萨像全身都系以金晶嚟塑造，举世可能都冇第二件㗎啦。造型非常之严谨，时隔咗咁多年依旧熠熠生辉，只系呢呢个体型太庞大，就算系考古队嚟到可能都好难搞佢出去嘅。注定只能够深埋喺呢个咁嘅黄土入边。我哋呢一行呢能够称得上神器嘅嘢呢真係少之又少。喺呢个盛世里面最唔缺嘅就係大胆嘅买家，再难甩手嘅货都有人敢接。但係唯独呢啲被列为神器级别嘅盗墓贼，就算见到亦都唔敢喐，因为根本上係卖唔出嘅。一嚟呢就冇人敢买，二嚟呢啲嘢嘅价值真係好难用金钱去衡量，买家亦都买唔起，咁就係我哋成日所讲嘅无价之宝啦。盗墓嘅人挖咗一世嘅蘑菇，未必一定能够遇上一件神器，即使你真係遇到咗，咁都要忍住心里面滴血嘅冲动，诈家衣帽睇到。呢、这个时候大家嘅眼光就从呢个地藏王菩萨像就移到咗去嗰个石角嗰度，正喺度諗緊点样用个探音爪搭好一条绳爬到去石像嘅脚上边。见到而家豆腐似乎好似有啲心神不宁， 时不时又猛咁向后望。我话问佢：喂，你仲喺度睇乜嘢啊？豆腐啊讲：点解顾大美女仲未过嚟咧？佢一讲，我先谂起上嚟，亦都跟住回头一睇。按照道理讲，顾文文应该就快到噶啦。结果我一拧转头，连佢影都睇唔到。我心里边就一下子惊，心谂唔会出咩事啩。我啊啱啱想叫顾文文嘅名，跟住就听到玉桥黑暗嘅地方，突然传嚟咗顾文文嘅一声大叫：任明唔好！跟住一道黄色嘅光云就从个玉桥上边跌咗落去，猛然跌入咗黑暗入边。呢一幕嚟得太突然，大家根本上嚟唔及反应。等到回过神嚟嘅时候，吕叔一向温和嘅声调都变咗，佢讲：弊顾小姐佢。我只觉得手脚一阵发麻，心脏亦都好似跟住嗰个跌落去嘅黄光咁向下坠，坠入咗无边嘅黑暗里面。好明显，嗰个黄色嘅光云系头灯发出嘅光芒。顾文文佢跌咗落去，豆腐嘅眼睛即刻啊冲晒血，冲到咗玉桥嘅边缘向下边睇，边度仲能够睇到乜嘢啊？嗰一团黄色嘅光云已经消失咗，我哋嘅脚下边只剩低黑蒙蒙嘅深渊。